以弗所書，我哋呢一個嘅系列，今日係進入到去第三章，係一至到十三節。喺2011年嘅時候，有一則嘅新聞，呢一則嘅新聞就係話咧，喺南印度一座嘅廟宇裏面，呢、這個廟宇裏面嗰個嘅地下室係隱藏咗好多好珍貴嘅寶藏。而廟宇裏面據稱就並冇一啲嘅係防禦嘅措施，或者係一啲我哋叫做守衛嘅措施，係護住呢啲嘅係珍貴嘅財寶。咁咧，其實喺呢一個廟宇嘅地下室，喺呢個 basement 裏面咧，係有六個嘅密室。呢六個嘅密室咧，全部都係封閉嘅。这封闭了的密室里面藏有很丰富的有金啦、有银啦、有珠宝啦，或者是很珍贵一些的宝石，可能蓝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古时的是一个的皇帝所留下的。但一直其实都没有人知道，又或者呢是没有人来到去盗取。知道可能里面有一些的宝藏，但不知道在哪里，也都没有人敢去盗取这些的宝藏。因为在古时的印度来讲，他们就是有一个的所谓叫禁忌，就是说如果是尝试进入到去这些的密室的里面，或者是爆破这些的密室来到去拿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招致神的愤怒，他们所相信那位的神那个的震怒，而当他震怒的时候呢，就会引致很巨大的一些的灾祸就会临到。所以几百年来这个密室都是原封不动，没有人来到够胆去入去偷入去拿，亦都好多人都唔知道，直至係2011年嘅時候，因著係之前嗰啲皇室、印度皇室一啲嘅成員，佢哋向呢一個高等法院嚟到係申請一個嘅命令嚟到去開啟呢一啲嘅密室。當佢哋打開呢六個密室當中其中一個嘅時候，佢哋發現里面很多的宝藏，而这些宝藏据估计就是说呢，是总值有$255亿，里面的宝藏有$255亿。哇，你看完这则新闻呢，你发觉那个剧情好像什么，好像那套叫做夏里逊福，有一套戏叫 Indiana Jones 那样。那个剧情呢有少少是出人意表的。几百年的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进入这个的是印度的庙宇里面，但竟然没有人知道，或者竟然没有人够胆来到去拿里面那个的丰富的宝藏。今日其实在世界上面，其实也都有不少的人仍然是领悟不到，不知道原来有很丰富的一些的福泽，很丰富的一些的祝福，因为是等着他们来到去支取。对于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教会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仍然是一个叫做是奥秘 mystery， 一个奥秘。对于昔日的犹太人来讲，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所谈论的亦都是一个的奥秘。单如果你看回在三章一至十三节，用了是五次奥秘 这两个字或者是这句的字句。我查过在中文的圣经呢，是所有的译本，包括是和合本、和修本、新译本，或者是吕振中译本、环球圣经译本、这个的是当代圣经，以及是正话主席帮我读出来的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全部都是用奥秘这个的字。如果英文来讲呢，英文来讲呢就多两个啊，叫 Mystery of Christ， 或者是 Mysterious Plan， 或者是 Secret Plan。 而这个的奥秘这个的字的原文呢叫就是 Mysterion， Mysterion。 奥秘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就是说被遮盖了的一些事物，这些被遮盖的事物呢就好像是一件的物件，一件的物件，譬如一个杯，这个杯呢就摆了在一个的箱里面，这个箱呢就封了的。嗱，摆了在箱里面的时候，除非你打开这个的箱，否则的话呢，这个的杯是永远都没人知道，永远都没人知道呢，原来在这个箱里面是有一个的杯。奥秘这两个字就是大概这样的意思。用回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人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叫天机，是不是听过了，是不是听过天机这两个字的了、啊、天机通常我们就是说怎样，不可泄漏，天机不可泄漏。因为根据我们中国民间那种的习俗，就是说如果你泄漏天机呢就会怎样，就会折福、啊、就会呢是没有好运行，倒霉呢，即是倒霉、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看正话那段的经文呢，保罗就刚相反、哦、在这个的三章一至十三节的里面呢，他就将神在创世以先那个的奥秘是启示出来，将个奥秘启示出来，让世人来到是知道。所以今日我们的题目就是叫做天机泄漏。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又或者在昔日的旧约时代，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神并没有向先知，并没有向君王，并没有向任何一个人透露过这个的奥秘。所以在新约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的奥秘是什么，但是如今保罗就是将这个的奥秘曾经是隐藏这个的事件是完全的是彰显出来，让人来到是认识到，让人来到是明白到究竟是什么东西。那认识什么呢？认识就是正话圣经所读到的，在第六节的里面，第六节也是用回我们用现代中文译本，因为我觉得这个中文现代译本是看回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较为容易明白。这个就是说这个奥秘的内容是这样，藉着福音外邦人得以跟犹太人同享上帝的福泽，他们是同一身体的肢体，并且分享上帝，藉着在基督耶稣里实现了的应许。这一段的或者是这一节的经文，其实都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的奥秘是什么东西。嗱，我们看回就是保罗在这一节经文他所宣称的，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我们今天可能看了不会觉得是有什么的很特别的事情，但是对当日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他们从未听过，更加是完全是反传统这一节的经文。为什么从未听过呢？因为犹太人由他出世一路成长到他变成成人，其实是已经不断的有不同的声音 有律法书话俾佢哋听，佢哋嘅民族系同其他嘅民族咧系有所不同嘅。佢哋呢一个嘅民族，佢哋知道佢哋呢一个嘅民族系蒙神所特别拣选，系蒙神所特别嘅眷顾。耶和华神更加将呢个典章律例净系赐俾犹太人。以上所讲嘅嘢，蒙拣选、蒙眷顾或者系典章律例，对非犹太人，即系你同我嚟讲咧，系全部都冇嘅。本来就系咁样样啊，所以喺旧约《申命记》呢一度七章六至七节话咧，佢话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专爱拣选这个你们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好清楚，好清楚的来到是讲到。所以当犹太人他们由出世成长，跟着长大成人，无论是长辈，无论是宗教领袖，无论是律法，都不断地提醒他们，你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在万民之中只是你们先有这个特殊的身份而已，你和其他非犹太人的民族是有所不同，有所分别的。如果这样的时候，当他听到或者看到保罗这个的宣称，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已经平等了，可以合二为一了，所有的恩典福泽外邦人一样可以享受到了。当他听到的时候，他会怎样呢？当然我们都明白，他会发出很强烈那种的不满或者是敌对的态度。因为圣经，旧约圣经明明说嘛，当神说我爱以色列人的时候，或者我专爱你们的时候，即反过来讲，即是说神不爱外邦人啦。可以反反转来讲，就是这样样了。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当然不啱听。我上一次都讲到一些极端的犹太人，极端保守的犹太人，他们就认为神创造外邦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创造外邦人就是说让地狱的火可以不断的燃烧，不会熄灭。即是说地狱的火怎样可以不断的燃烧？外邦人不断的扔去火里。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说，即是这些极端保守的犹太人还有这个的思想。正因为这个的缘故，当犹太人他们一直就是觉得他和外邦人是分开的，他和外邦人是有阻隔的，他和外邦人是有隔离的，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的角度的里面来到去生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9章6节，圣经这么说，圣经是对犹太人这么说，上主对我说，我的仆人啊，我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我要你复兴雅各的各支派，领回以色列的子孙，我还要你成为万国之光，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我要你成为万国之光，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犹太人做不做到啊？犹太人做不做到万国之光啊？犹太人可不可以将这个救恩来到去传送给不同的国家？我们当然知道的答案是否定啦，他们做不到。神话没错，没错，你们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我原本的心意是要你们在列国当中为我做见证，但是你们做不到，你们肥佬 fail 了。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因此神就暂时晓过犹太人，用外邦人来到去建立教会，建立神的国度。 在新约当中，我们叫做是教会的时期，由新约开始一直至到被提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叫做是教会时期。但是我们看回在当时的犹太人，甚至乎当时的使徒，他们是怎样呢？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和这个外邦人，或者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这个的故事呢？彼得在有一天在云游障碍当中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异象，这个的异象就是说神呢就是降下很多一些叫做是不洁净，即当时不洁净就是说当时犹太人不会吃的一些的食物，叫彼得来到去吃。彼得说不得，这些东西我不可以吃的， 我吃的时候会得罪神的。但是神说这些东西我已经是洁净了，所以你不怕来到去随便吃。所以彼得在那次的云游障碍这一次的事件里面，他知道就是说神不单单就是将他的恩典恩慈是赐给犹太人，这个的恩典也都同样是赐给外邦人。所以之后彼得他是入到哥尼流那个的家里面，跟他一起吃饭。一起吃饭有什么特别呢？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根据他们那个的规定，他们是不会入外邦人那个家里面，连入他家都不会遑论同他一起吃饭。其实在初期的教会，最大难了外邦人到神面前的，你猜是什么人？最大难了到神面前的就是初期的犹太基督徒，我们叫是 Judaism， 那些叫犹太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他们自己他定立了一些的规定，这些的规定就是谁可以上天堂，谁不可以上天堂。他们说除非你要行割礼，除非你要守摩西的律法，然后你才可以得救。换句话来说，你要得着救恩吗？你要先做犹太人，你要受割礼，你要守律法，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今天也都可能在不同的教会的里面，当推展这些的事工的时候，不同的事工可能那个张力，那个反对的声音，往往就是在教会没有属灵生命或者不愿意成长的信徒。有一位的或者是宣教士，这个叫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是很早期神所重用的一个的宣教士，温哥华都有一间的神学院呢，是叫做 Carey 神学院，是 Carey Theological Seminary， 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当这个的 William Carey 有一次出席一个的会议的时候， 他提倡就是说呢，我们要去海外的地方来到作宣教，就是说呢，海外宣教那个的重要性，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去看重。但是怎知他讲完这句的说话之后呢，有一个的年长的信徒就是说，年轻人你坐回地了，如果神要改变一些不信的人那个时候，神是会自己做工的，即神是会在当中来到动工来到去做，不需要你来到去担心，不需要你来到去帮忙。虽然William Carey 都坐回低，这个年长的信徒讲完之后他坐回低，但他并没有停止他已经开展了的这个的宣教事工。他觉得就是说，事工开展了就不会停下来。 我們都知道其實 William Carey 他差不多他用他一生的年日來到去服侍這個的印度這個的地方。我們回來經文，回來經文三章一至十三節的時候，當保羅將神的心意，就是說外邦人和猶太人可以合二為一了，以前不可以，但現在可以合二為一，而教會這個是在古時一個隱藏了一個的計劃，現在可以向世人來到顯明出來了。在這個的經文的裡面，這個的顯明這件的事件，外邦人猶太人可以合而為一，就是說教會不分種族，不分男女，不分你是奴隸你是主人，可以一起來到去敬拜。這個就是說那個的是就是當主耶穌他釘十字架的時候，那個的在這個隔開那個聖所至聖所那個的最後幕是裂開，就是這樣的意思，再不分彼此。在這件事情上面，其實有三件我們要認識我們要知道的事情，值得我們來到去更加詳細的去看去留意。有三件的事情值得我們來到去看。第一件就是說，使徒保羅因為他宣講宣稱這個的聯合，這個的 unity， 因為這樣的緣故而他要付出坐監那個的代價。在第一至第三節就有講到這一方面。第一節很清楚講到就是說，保羅是作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囚徒的保羅，即是保羅為了這件事情他要坐監。當保羅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忠心來到接受這個職份的時候，他就不顧一切去完成神所托付給他的，雖然是被囚禁，但他仍然要將這個的福音傳給外邦人。我們看三章一節的時候，因此，我看到因此，或者是看到這個的是字句的時候，英文就是 for this reason。 因此就是說上文是有些東西，由上文有些東西的時候帶下來的意思。所以其實帶些什麼東西呢？究保羅是想說什麼呢？就是說其實承接回，就是承接回是第二章的十三十四節。十三十四節就是說，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因此就是承接，主要就是這裡二章十三十四節。當保羅寫這個以弗所書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了，他身在何處啊？寫以弗所書的時候，他是在羅馬，當時在羅馬是被軟禁，他被軟禁大概有兩年的時間，在這個的羅馬這個地方。你看回《使徒行傳》第二十二章打後，你就明白整個的情形是怎樣，但是現在因為時間關係，我不能夠是詳細去敘述。你有機會看回在《使徒行傳》22章打後，就明白保羅在羅馬的時候他那個的情況。而在以弗所書，我們回去這個的是以弗所書三章的時候，在三章第五節這裡講到，他說以往上帝沒有向任何人顯示這奧秘，現在他藉著聖靈向他的聖徒、聖使徒和先知啟示了。即是很清楚告訴我們，就是說耶穌基督之前或者在教會被建立之先，沒有人知道這個奧秘，沒有人知道，包括之前 在這個的舊約歷史裡面那些的大先知，即是說以賽亞、 耶利米、但以利这些大先知都不知道神原来有这个的作为，神这个的作为将外邦人和犹太人的障碍完全来到是拆开，以致不同的种族肤色信仰都可以一起来到去建立这个的身体，这个的教会。神没有向任何的先知来到显明，单单只是向保罗来到去显明。但是这个启示，向保罗这个启示，其实你和我都不想知道，你和我都不想接受这个的职分，你和我都不想去传讲这个神所启示这个的奥秘，因为我们知道当保罗接受了这个的职分的时候，他受尽很多的困苦，他包括被他自己的同胞来到去威胁厌弃，他被外邦人来到去拒绝，他受尽一切所谓的苦难，包括他坐监被鞭打、被棍打、被人用石头来到去钉，亦都呢衰起上来有条路的，坐个船，那个船都会沉，然后呢在个海上边来到去漂流，他又饥寒交迫失眠，又被一些假信徒来到去诬蔑他，很多的危险，各方面的苦难，保罗因为要传这个的消息，他受尽这些的困难，但他仍然是要传。神给托付他就是说，将两亚合而为一，为了进行神的旨意，他自己来到去承受这些的苦难。保罗自己，我们都知道保罗自己他是犹太人，他亦都是犹太人之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的派别，就叫做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的成员之一。而法利赛人或者是法利赛的派别，就是最主张和外邦人呢是分开的，是隔离的，直至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的故事了，他与主相遇这个的故事的里面，他跟着神晓谕了跟他聊天之后，跟着他的眼就暂时的盲了，然后他有大概三年的时候在阿拉伯这个的国家这个的地方来到他独自的来到去居住。然后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告诉我们，当他完成了三次的宣教旅程之后，他回到去耶路撒冷之后，就在耶路撒冷那个的圣殿的里面，是被那些宗教的领袖文士来到是捉拿，因为有人说有人看到什么呢？看到保罗带一个外邦人，即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入到这个的圣殿的里面，保罗带这个外邦人入到圣殿里面，污秽了这个的圣殿，所以要捉拿这个的保罗。然后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保罗就抓住这个机会，被人控告，但他抓住这个机会呢，他在当中来到向他自己的同胞来到去辩护，一篇很长很长的叙述，你看回《使徒行传》22章你就明白，很长的一篇的自述，他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呢就将他自己那个的成长的环境，他自己受过什么的教育，他怎样来到去严守这些的律法，他怎样来到去热心侍奉神，他也都讲很清楚，讲到他曾经都捉那些的基督徒去坐监，甚至乎当他看着使徒犯是被石头钉死的时候，圣经形容他的心都开心， 抵死，即类似咁样样。即系话咧，佢一直嚟到去叙述佢自己过往未信主嘅时候，直至喺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基督，改变啦。你睇翻经文喺22章21-23节，直至当保罗佢一路嚟到叙述，直至讲到21节，佢讲到话：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即系我即系主啦，耶稣基督啦。当保罗讲完呢句说话之后，22点讲话：哇！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然后跟住23节，啊，佢哋连佢哋外衣都劈咗去啊，然后咧将啲尘土咧向空中扬起嚟，即系表达佢嗰种嘅嬲怒，表达犹太人嗰种嘅嬲怒。咁我哋睇下保罗其实佢做错咩事啫？佢讲错咩说话啫？哇！呢班犹太人咁嬲嘅，就是因为保罗话神嘅爱而家临到外邦人啦，即系神要差遣你去将神嘅爱话俾外邦人听，领受佢哋以前佢哋独有呢一个嘅福分，因着咁样嚟到去捉拿保罗。咁我哋都睇到，就系话咧之后保罗就揾个机会，就去到呢一个嘅该撒利亚一个当时重要嘅港口。佢喺嗰度喺呢一个该撒利亚，佢要面对嗰当时嘅巡抚叫做腓力斯，亦都面对当时嘅总督叫做系腓都斯，再面对当时管辖犹太嘅地区嘅一个嘅王叫做亚基帕王。他要跟这些的不同的巡抚总督或者是阿基帕王来到去抗辩他，我没有做错，我没有犯罪。我们看回经文就知道了，最后保罗说够了， Enough is enough， 够了，我不跟你们去拗，不过我是罗马公民，我是罗马公民，我要上诉去凯撒，我哋要上诉去罗马最高嘅皇帝凯撒。咁跟住咧，佢就系几经艰险，就坐船去到意大利嘅罗马，喺嗰度被软禁。嗱，我讲得好长，但系我哋睇到就系话，整个保罗从耶路撒冷去到罗马被囚禁嘅过程当中，纯粹因为佢大声疾呼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可以联合一切，就是将这个奥秘启示出来，所以他就受到监禁，失去他的自由。保罗被囚禁因为这个的缘故。你会问，保罗被囚禁失去自由关我什么事？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我想一想，就正正因为保罗他愿意为主受苦，他愿意为主被囚，他愿意为主来到牺牲的缘故，所以教会得以被建立。教会得以被建立，就是你和我今天都是受益人。所以今天我们有平安堂这一间的教会，其实我们要多谢保罗。保罗因着他传讲这个的奥秘，他被囚，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联合，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值得我们的留意，就是说因为这个事件而引起天使的注意，引起天使的注意。在8节至第10节，在第10节这里讲到，他说 天界執政的掌權的都能夠知道上帝各樣的智慧。天界掌權或者是掌權，英文叫做 angelic being， 即是在天上不同的天使，不同的天使就是这个的是執政的掌權的，在天上面的。嗱，我哋會問，我哋有個問題就話：若果呢一個嘅奧秘，呢一個嘅奧秘，如果對我哋係咁重要嘅時候，點解神要等到咁耐，然後先至啟示呢一個嘅奧秘咧？然後創世之後咁多年，係由保羅嚟到係啟示出嚟咧？點解咧？有兩個嘅原因。兩個原因就是話，第一，正話講過，其實神是很希望，好希望俾機會猶太人嚟到去為主，去往外邦人為佢嚟到係作見證。神是首先好希望使用猶太人，但是個問題就是話，佢哋唔能夠作鹽作缸，佢哋喺神嘅使命當中，佢哋係失敗。第二方面就是说，其实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给机会来到去让天使可以学习，来到去观察神的作为，让天使来到去观察学习神的作为。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天使不是全知的，他不是 omniscience， 只是神才是神，是全知的，唯有神先至系全知，天使唔知嘅。天使都要去细心嚟到去观察、去认识，然后先知道神嘅作为。喺彼得前书嘅一章十至十二节，嗱呢三节嘅圣经其实讲到就系关于耶稣基督呢一个救恩，最后尾就话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天使亦都要慢慢嘅嚟到去领略神嘅作为。当旧约嘅先知，譬如以赛亚、耶利米，当佢系写尼赛亚降生呢一件嘅事迹嘅时候，当佢记载嘅时候，当中嘅细节佢未必知道，以赛亚或者系这个的耶利米，他们未必知道的细节，但 他可能明白他是在写尼赛亚，但尼赛亚几时来呢？尼赛亚是用什么 的形体来到这个的世界呢？他们无法只来到去了解领略。天使也是一样，天使也都不知道，但当他来到去观察神那个的作为的时候，圣经就说在第十节，当他观察神的作为的时候，这第十节说，目的是要在现今的世代，藉着教会使在天界执定的掌权的都能够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这个是中文译本，就是各样的智慧。如果你看回和合本，就 是百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 manifold wisdom。 百般的智慧这个的的字，如果在原文就是代表呢，是色彩丰富的意思。百般智慧就是色彩丰富的意思，即是说，或者是那个百般智慧的含义，就是说神的智慧和恩典能够应付人生，你和我各种不同的遭遇，无论在黑暗、在光明、在阳光或者是阴影当中，都能够叫我们得胜有余。这个就是那个的 manifold， 或者是叫做是色彩丰富那个的意思。神在以弗所书在第三章这里，这个的奥秘或者神设立救恩这个的奥秘，其实对很多是讲理性主义的人来讲呢， 是很难去接受，因为这个的奥秘或者耶稣基督降生这件的事件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所以基督是透过童贞女怀孕，基督是从死里复活，这些的超自然的现象，如果你是相信，用在个理性主义是否定神迹，那些即是神奇的事迹，否定那些神迹事件的人来讲呢，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些。所以在美国曾经有一位的第三任的总统叫做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这个的杰弗逊他是很欣赏耶稣基督，他在世时候他那个的生活，很欣赏他的教导，但他不信神迹，他自己编印了一本的圣经，这本圣经叫做是 The Jefferson Bible， 主要是记载耶稣那个的言行，耶稣那个的生活，或者耶稣那个的教导，但里面有关耶稣的神迹奇事，有关三位一体那个的谈论，又或者有关耶稣基督复活各方面这些的神迹，这本的圣经完全就没有提到，即是说将我们的新约圣经一部分全部删去。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位是有百般智慧的神，他是有各样智慧的神。神迹在神方面来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当然对我来讲过不到我们那个理性，但什么叫信心呢？我们要明白。最后第三方面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奥秘里面三样的事情，第一就是说使徒保罗他付上了这个被监禁的代价，第二就是说因着这个奥秘连天上的天使都看到，哇，不可思议， amazing。第三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的奥秘是基督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这个的合一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项，就是基督付上他的生命。在第十二节的里面，十一至十三，但我只看第十二节，藉着基督信靠他，我们得以坦然无忌地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基督是用自己的血将我们连在一起，将我们和其他不同的族类连在一起，因着主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他所流的宝血，我们才可以和犹太人一起享受神所赐一切的恩惠。有一位的税务官啊，这个税务官呢就去探一个人啊，不是探一个人，就去那里抽查，去一个的中年男士屋企，就 check 下他的财富有几多啊。咁我哋都好惊啊，如果有税局嘅人即係上门问我哋，係咪啊？咁但係呢一个嘅中年嘅男士呢，佢就唔惊。当呢一个税局嘅官员问佢嘅时候，喂，你究竟其实你拥有几多嘅财富，咁呢个男士话，我呢喺天堂嘅里面就拥有一间豪宅，我呢有一个永垂不朽嘅生命，我亦都有一个讲唔出嗰种嘅喜乐，我亦都有一个或者有一位系不变嘅主，每一日与我同行， 我更加有一个贤淑的妻子，我亦都有健康愉快同埋听话的小朋友，我更加有忠诚可以交心的朋友。这个是税务官，听完之后他将 file 就盖埋了，然后对这个男士说，他说呢，你真是一个呢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你的财富不需要纳税，你的财富不需要纳税。其实神所赐下给我们的福分，会不会好像就是说我在讲道之前所讲的，在一个印度庙里面下面其实有很多的财宝没人去发掘，或者有很多 的事情拦阻他们来到去将这些宝藏发掘出来。其实今天这些的福分，这些的宝藏已经是耶稣基督将那个大门是打开了，打开了你和我都可以入到去取这些是丰盛的礼物。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神让不同的种族，让我们是不同的背景的人，我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神也是盼望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彼此相爱，盼望我们在当中我们能够可以彼此的来到接纳，以致我们在地上在这个教会不同的背景，我们可以仍然的来到去见证神。神希望我们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都是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话语，都让世人知道你有一个永恒救赎的计划，因着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来到是舍命，以致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得着生命，并且我们在世居住的时候都蒙福。求主是藉着保罗他的提醒，我们看到他怎样来到去为主受苦的心智，以致他的说话都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甚至乎我们都可以向天上的天使来到彰显你的智慧，彰显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